挑戰。英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倫敦星期三起實施最嚴格的第三級防疫限制。兩本權威醫學或健康雜誌聯合呼籲政府收緊聖誕期間的防疫措施，以免醫療系統承受太大壓力。約翰遜政府早前計劃在12月23日至27日期間放寬全國防疫限制，包括容許三户家庭在室內聚會。但是英國醫學期刊聯同另一本健康雜誌發表聯合社論，形容政府的計劃是重大錯誤，會令到很多人放低戒心，可能導致很多人喪生，建議仿效德國、意大利和荷蘭收緊防疫措施。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2、11、13、20、21、33，特別號碼是14號，頭獎有一注中，每注是派800萬。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晚上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我呢，同埋有溜溜 ，Hello，Hello， 大家好 ，Happy Tuesday， 系啊，逢礼拜二晚咧，溜溜都会带一啲咧关于生活上面嘅嘢同我哋分享嘅，系啦，一啲小智慧啊，一啲知识啊， 或者分享下同我呢自己做过啲乜嘢啊，有咩特别事情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但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咧，每个礼拜二咧，个个都听众好中意溜溜嗰样嘢，就系因为溜溜每次讲亲嗰啲嘢都好鼓励到听众嘅。 系，我觉得要俾啲正能量大家嘛，因为我觉得而家呢个世界咧充斥住太多太多个负能量啦、 嗯， 所以我哋尽量要俾啲正能量去发放正能量，我唔想再吸收任何个负能量咯。 系、啊，因为笑多啲对自己身体都健康。 系啊，所以咧我对嗰啲好多负能量嘅朋友都敬而远之啊。 系， 系啊， 我 系进行咗一个朋友断舍离。 我反而继续即系尽量帮到几多得几多，因为呢个时间真系个个都会唔开心嘅。 系， 咁但系尽量就要学习一样嘢，就系唔好俾佢哋嘅负能量。能量影響到自己， 冇錯啊！係啊，我嗰日睇本一篇文章就係講朋友斷捨離啊，唔係講物品斷捨離啊。係啊，我覺得佢有講得幾啱嘅，因為你同咩朋友相處，佢會影響你嘅磁場或者影響你好作好多決定。所以對一啲對你冇乜益處、冇乜好處、冇乜幫助嘅朋友，或者會影響你磁場嘅朋友，你要作出一個斷捨離係少見啲。 係。 咁其實呢樣嘢咧，我進行咗好耐㗎啦，基本上。 係，你想抽離除咗負能量重嘅，仲有啲乜嘢咧？係咪就係唔靚嗰啲咧？因為成日都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㗎嘛。 雖然我自己做營師係扮靚嘅行業，但我從來咧唔會以人哋天生有嘅嘢去 評論人哋噶。係係啊，我只係成日你都聽我講，我話每一個人都可以將屬於你自己最靚嘅一面帶出嚟噶嘛。 嗯， 咁你可以擁有屬於你自己嘅最靚，唔需要去同人比較噶。係 啊， 所以我自己就算平時啲傳媒咪成日。叫我评衫嘅，我都尽量系以衫论衫，就唔去评论人哋天生父母俾你外表上嘅嘢咯。 哎呀，Leo真系好啊！我几惊做唔到Leo朋友啊，而家做到啦。 所以我当然系人都会以貌取人噶啦，会顺眼啲嘅。但系第一眼你梗系容易吸引人啲嘅，个样好睇啲。但系我成日都喺度话啦，美丑咧边个定嘅啫？系咪谁为美丑定分界咧？到底系咪？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你系啊，第一下你会用咗个外表去评论或者你去 judge 嗰个人到底系点啦。咁我承认我自己都有呢一种 嘅感觉。有边个冇啊？我都会啦。 系不过我而家咧，其实好多年噶啦，我已经学会唔会用呢一个第一个感觉去再。评论或者判断佢是一个咩人， 系 因为我是一个出咗名咧，判断完之后都是错。 我同你一样嘅咋，所以我咪睇完嗰篇朋友段写嚟嘅文章，我好喜欢咯，所以我咪喺度进行紧呢样段写嚟嘅嘢咯。 系 即系朋友，我觉得真系唔需要多噶，真系要同自己配合到咯，各方面都 嗯 系啊。咁我嗰日咧喺网上面睇到一篇文章咧，就系话喺美国有个女仔叫 Lizzy 啊，Lizzy Velasquez 咁啊。佢話佢咧被譽為咧世界上最醜嘅女人。 嚇！呢、這個世界乜會有？ 係啊！佢話佢十七歲嘅時候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睇到個影片，話佢係世界上最醜嘅女人。咁、 嗯、 上面有佢個相，仲要有400多万人睇過。佢、 嗯、 話呢個影片就有幾千則嘅留言。咁佢話每佢一路自己去碌啲留言睇咧，佢、 嗯、 話越睇就越失望。佢直情有人咧會留言咧話咧：哇！你醜成咁啊！你為世界做件好事啦！你一槍殺死自己啦！ 黐線㗎！ 即係會有人。咁样去留言嘅，咁但系其实佢系咧一出世就患咗一种叫做生生而形类早衰症啊，咁佢个衰老速度会比人一般人快嘅， 即系其实佢有病啫， 系啦，同埋咧佢仲要右眼已经盲咗啦，同埋系冇脂肪啦， 嗯， 佢冇脂肪啦， 哦，我知边个睇到张相啊， 佢又冇脂肪啦，同埋就好瘦好瘦，好成条藤咁咯，咁、 嗯、 我又睇完，我觉得。好慘啊！點解喺網上面要咁惡毒留言咧？人哋已經生成咁嘅樣，你仲要加把腳、啊，仲要過千則留言，大部分都係咁殘忍嘅留言。咁、嗯、我就睇完好心痛咯，覺得點解啲人會咁殘忍嘅？ 係我覺得咧，即係佢首先就係病啦，佢已經有好多痛苦啦、 啊， 有好多嘅嘢要挑戰啦。 係啊， 就因為頭先呢女都有講，佢有一隻眼失明噶嘛。 係啊， 咁仲要係喂，其實佢咁多病喺身嘅時候，又或者佢會遇到咁多嘅嘢，根本上就唔係我哋常人經歷緊嘅嘢。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佢都係想做翻一個正常人，用社交平台去生活，係亦都係佢嘅其中一個娛樂，或者其佢其中一個生活。 係， 我覺得所有人又真係唔應該咁樣講。我諗嗰個人知道佢係病嘅。时候咧，嗰个恶毒嘅网民咧，应该系后悔。 就算有冇病，人哋生到咁嘅样，都唔应该讲啲咁嘅说话、 啊。 我觉得真系好离谱。 系啊，佢恶毒到嘅话，不如你自己一支枪怼住自己先啦、啊。即系我真系听完，我会咁嬲咯。 系啊， 因为我就会觉得就系佢哋永远分分钟可能就系佢好自卑，或者佢可能一系两样嘢，一系佢自己喺现实生活上面都系冇朋友，因为佢讲嘢都系咁恶毒，身边冇朋友去同佢做朋友。 嗯、 第二样嘢就系佢喺网上面先够胆系咁样做。夠膽咁樣講， 因為唔使負責任啊，冇人知你係邊個，又可以開假 account。 係啦，現實世界上面佢唔夠膽咁做， 係啊， 佢就會喺網上世界就放肆地咁樣做啦、 嗯。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嘢，你將心比己啊，人哋個個指住你咁話你啊，個個話攞支槍對住你啊， 係啊， 即係你會點咧？我覺得所有嘅網民咧應該守下流程，同埋唔好太主觀咯。你要諗下每一件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角度㗎。 係啊，所以 好嬲添，我突然間 要學識去反向思考，我覺得。做人，譬如有时就算传媒你睇到啲新闻，你都要谂下佢哋报道嘅嘢 make 唔 make sense 啦，或者可能都会错噶嘛，唔系传媒一定系啱噶嘛，佢哋都会有时报道错误，得到错误资讯噶嘛，所以你要学识一个逆向思维，我觉得做人系、我所以我睇咗好多嘢，我唔会一睇就会即刻信，我会谂下。合唔合理咧 ？make 唔 make sense 咧？咁嘅，好似最近有件事，有個朋友就話想攞翻自己一啲嘢喺舊公司度，咁啊去打翻去舊公司問，咁呢頭同事話啊，你揾翻你再之前啲上司，佢先有權力㗎，咁就佢又咁同我講啦，咁跟住我話點解你要揾翻個再舊啲嘅上司咧？我話個舊上司已經離開咗依間國際公司，佢離開咗，佢更加冇權力去。 去攞任何嘅嘢啦，喺間公司度，我話都唔 make sense 嘅，佢哋唔想俾你啫，係嘛？即係話你自己唔係用下腦諗下，係咪合唔合理咧？ 係啊， 係咯， 即係同埋一樣嘢就係我會而家學會去點樣去對待網上面嘅留言， 唔好提咯。我覺得最好就係 啦，睇完之後我會笑咗就算，因為有啲人擺到明係用好多 account 去攻擊你嘅， 係啊， 即係你第一個 account 你唔理佢咧，佢咪用第二個 account 咯， 係啊， 用第二個 account 唔理你，佢咪自問自答咯， 群起發起一班人一齊。佢攻擊你添，有咩嗰啲咩叫肉手啊？起你底啊！人肉搜尋 係人肉搜尋啊！又或者其實好好笑噶，成日都會俾人咧，即係網上面俾人發現咗咧。 嗯， 其實咧，你做呢啲嘢咧，即係我覺得你表達你嘅意見係 OK。 係 有啲人好好笑噶，成日我身邊睇到好多朋友都同翻我講：啊，邊個邊個用藝亞卡啊？我你點知咧？ 係咯， 佢仲自問自答嘅時候啊，佢唔小心用翻同一個亞卡啊！ 有啲朋友都試過啊，佢話我用錯亞卡添，點算啊？係咪？哎呀 ，delete 唔到啦，好笑。 系啊， 咁我觉得网上一啲恶毒嘅留言，其实好多朋友都会有收过， 嗯、 一啲赞美留言都会有。咁、嗯、我觉得我选择啲赞美嚟睇，唔恶毒嗰啲咧，我就 delete 咗，睇都唔睇，立过就算，完全唔会影响我心情。 系，我觉得用家应该平常心去面对上、啊、网上面嘅所有评论啦。诶、啊，而用家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恶意恶毒嘅话，唔该你收手啦。 系啊， 系啦、 啊。 咁如果唔系嘅，你只系真系俾意见嘅，我相信大家会知嘅。 系啊，我觉得、 啊、大家会留意同埋会改进。 冇錯， 好啦，咁啊，我哋聽一首歌啦，翻嚟再傾。 好啊。 長期陷陣衝鋒，氣力無窮，夜裡意志一鬆，發惡夢。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心中鬱結無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裡看似無神氣，糟蹋物與期，很痛恨自己得愛情去養活你，不捨不棄，是否只可以靠運氣？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朧，絕處會有轉機，誰相信？要的沒有來，來的都是嘲諷，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物与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想证实 首歌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咁头先我哋一路讲紧关于美丑啊，或者网上一啲恶毒嘅留言啦、啊嗯。其实我觉得网上边咧发放一啲恶毒留言嘅朋友咧，就算你生得几靓啊，你都系丑噶。 系。 系咪？你个心丑成咁， 系上游心生。 系咯，因为我觉得人咧唔可以真系成日用外表判断嘅，但系呢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系。我最近又睇到另外，除咗头先 Lissy 嗰个新闻之外，又睇到另外一个新闻就系咧，有个父亲咧就发觉自己个仔咧好受女生欢迎，好靓仔，但系佢照下镜睇下自己个样十分平庸，佢太太个样又十分平庸。佢就好懷疑嘅咧，個仔唔係自己生嘅，係老婆出軌嘅。咁無啦啦咧就捉個仔去驗咗四次親子 DNA， 嚇 親子鑑證。但係四次咧，醫生都話俾佢聽係你親生仔嚟嘅，但係一路都唔信，都深深懷疑會唔會有錯。咁最後醫生同佢解釋。小朋友嘅雖然咧個 DNA 咧會係嚟自父母，但係都會有隔代遺傳啦，或者隔幾代遺傳，你唔使擔心佢唔係你個親生嘅，因為驗咗四次佢都係你親生嘅，肯定好好笑咯！依、這個新聞 我都有睇呢個新聞啦， 係咯， 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你驗一次啦、啊，都 OK 啊，驗四次、啊，你真係證明佢真係好唔信自己個仔， 因為個仔可能真係太靚仔啦，佢自己可能真係太平庸啦。 其實因為如果調翻轉咧，我想問。你啦，你會唔會驗四次？因為如果係我咧，我驗咗一次之後，我追即係其實都係買個安心啫嘛。咁其實你咪唔好再追究落去，係咪都因為你都已經 confirm 咁就係啦。你因為驗咗啦嘛。 係啊。 咁你 佢驚一次錯啊嘛，咪驗多次咯。即係去睇醫生嘅時候，睇醫病都要揾多次噶嘛。 計算啦，一來又嘥錢，二嚟咧咪當即係成件事。 因為佢心心不憤就係老婆有冇出軌呢件事，好影響佢嘅心情嘛。 但 係 同埋其實人真係唔識得去睇自己嘅優點 咯。係啊。 因为即其实我如果我有个咁靓嘅女啦，即虽然我自己唔靓啦，我知我意思话我如果有个咁靓嘅女嘅话啦，我会喺度谂啊，其实我谂我自己都有啲优点系我自己唔知道、 啊， 你应该欣赏自己啊嘛， 或者同老公两个沟咗就系咁嘅样就靓噶啦， 系咯、 啊，我哋两个唔靓嘅沟个沟咗就变靓都得噶，富富得正唔得嘅， 系啊，正如头先咧你话斋上游心生，可能你个仔心地好，所以咪靓仔咯， 系咯，你睇我哋几多 artist 啊，男老公老婆两个都靓生出嚟，嗰都普普通通啫。几多星二代都麻麻地嘅啫嘛， 系咯，所以我觉得靓嘅话应该自己自豪。 系，我觉得因为靓系冇准则嘅，我自己又唔会话觉得自己靓唔靓，但我每日都话俾自己听，你好睇，你靓，你靓，我系会自己同自己咁讲嘅。因为我发觉好多朋友成日太自卑啊，好冇自信心，跟住令到你成日咧都做人咧就好似抬唔起头咁，成日用美貌或者外表去判断自己咯。我觉得你嘅价值唔系净系系得个外表嘅，里边噶嘛， 系，同埋成日都讲啊，原来一个人咧，当你有自信嘅时候咧，你出咗嚟成件事就好 sharp 啊， 系啊， 好吸人哋去望你啊。 咁我觉得嗱，我哋啲成日，我嗰日又俾一个朋友考起嘅，讲开靓唔靓，佢话女人咧可以唔靓噶，男人都系，但系唔不能没有气质、啊。 系， 我话气质呢样嘢真系好难去用笔墨形容。我 成日都俾朋友问过，有自信同埋叻。 唔系你呢个人有自信，你自然有一种唔同嘅味道散发出嚟噶啦。气质其实系一种无形嘅嘢嚟噶嘛。你系感觉嚟噶、 嗯， 你冇得去讲话咁就气质，咁就气质噶嘛。 嗯、 你冇发觉嘅咩？ 我觉哦， 系咯。咁有啲女艺人，我哋哇好有气质啊，咁但系又噏唔出系点样去为之为有气质噶嘛。 系， 即系有亲气质，通常都唔系话绝色美女嘅，你唔觉嘅咩？ 哦， 系咯。 我覺得 但有一股特別的吸引力的、 哦、是啊，即其實我覺得這些算不算叫做、觀眾緣或者合眼緣，即有些人可能他、或者很多 model 啦，他們很型格的， 是， 但其實他們不漂亮的， 是， 但是為什麼有型格呢？即 是 你怎樣去定奪他究竟是型格還是醜樣？ 通常 model 都不是，是絕色靚女都不是的嘛， 是、啊、 但他們的樣子就硬是很多可塑性的、 啊、 你扔什麼上去的身啊，擦咩顏色上去塊面，佢哋都 carry 到嘅喎。 就會唔會算係就係源自佢有自信咯？佢知道自己，即係佢信自己靚嗰面咯。 咁其實好多 model 都冇自信嘅，當紅嗰啲初頭，佢係俾啲 agents 發掘咗佢個內在出嚟嘅啫。好多啲女仔又高又韓杯，又每面著斑，但又就紅啦，佢冇得意。 我即刻伸翻直條線，因為係啊，頭先咧你話齋，其實只不過係有人睇中你，即係每個人都發現你嘅靚、嗯。其實唔止可能 agents， 其實你身邊可能有啲身邊朋友，你都發掘到你嘅靚噶，爭在你信唔信自己，你努唔努力再繼續喺你嘅優點上面繼續發大佢。 因為我覺得外表就係永遠都係 嗰刹那嘅，过咗之后大家就系靠内在去欣赏你噶啦嘛。咁、你觉得我哋研究一下嗱，点样为之会系一个有气质嘅女人 呢？我觉得佢有礼貌好紧要。嗰、个礼貌就系包括好多嘢嘅，例如笑容啦，即系你唔系对住啲人黑面啦。 系 因为你笑容笑多咗，你平时都笑嘅时候就有比人平易近人嘅感觉嘅、 但系你唔觉好多系有气质嘅美女又唔会系好平易近人嘅、啊系有种冰冰冷、小冰冷或者少少同你有距离嘅感觉嘅，你冇发觉嘅咩？ 一啲啲。有啲會嘅，但係有啲嘅氣質就係佢真係，譬如嗰啲富家子女啊，但係其實佢笑容滿面，你覺得哇，佢個氣質啊咁。我覺得係有好多嘢。 又唔係個個富家子女都有氣質㗎， 老實實。係啦，又未必嘅，未必嘅。 係咯。 咁所以我就覺得笑呢樣嘢反而係吸引到人先啦。咁跟住 一個樣唔黑人憎，其實 係啦。同埋我頭先所講禮貌，除咗笑容之外咧，個禮貌裡面即係言談間係會突顯到你係咪一個氣質嘅人。係。係啦，你一嚟一開始就好似我咁咧啊！咁肯定冇氣質啦， 係好明顯啦。你摸呢又唔屬於有氣質嘅人嘅，但摸呢屬於有特點嘅，有性格嘅。 係啦，撩撩就有氣質啦，因為佢一出嚟， 多謝 真係、即係你一出嚟嘅時候個言談舉止啊，食嘢嘅時候嘅動作啊、姿勢啊、講嘢嘅時候啊，嗰、那個禮貌呢、啲就係有氣質。 所以我覺得要有儀態嘅，通常有氣質嘅人唔會好粗魯啦，會有儀態啦，同埋唔會寒背啦。通常呢即係企有企嘅姿勢，坐有坐嘅姿勢都管理得好好嘅。係囉。 係食嘢又會啊，每一樣嘢都 冇錯。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樣就係整潔。系啦。 简单啲嚟讲就系佢知道自己除咗瞓觉啦，咁可能瞓觉都会啦。廿四小时里面，佢个感觉就好似每一分钟每一下都有人望住你咁。 系， 所以佢对自己就好自我提点啦。 系， 咁样嘅话就会唔会多气质咗咧？ 系唔系？我又觉得咧，有气质嘅人咧，通常唔系懒靓嘅人。但佢系有自觉，但系自觉唔系自觉靓嗰种啦。有啲人系懒靓，你去觉你见到佢咧，就好自觉自己靓噶嘛。即系我觉得有气质嘅人系不自觉地靓嘅，同埋有气质嘅人，我觉得佢哋好识着衫嘅，通常都会着衫比较简洁、干净、利落嘅，好少有好少有超过三只色嘅，有好少有超过太多个饰物喺身嘅，你有冇发觉啊？ 发觉 系啊，通常系有特别一股唔同嘅味道嘅， 系佢只系用身体上面散发出嚟嗰种感觉， 系啊，即系用由里边散发出嚟咯。同埋我发觉有气质嘅人，通常咧呢、這个自我管理都几好嘅， 系咁，所以头先咧所讲嗰啲咧，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储到。储完之后你就会有气质噶啦， 冇错啊！你成日都话女人咧容貌系廿五岁以前嘅啫，廿五岁之后咧就靠你自己噶啦。 我哋一齐加油啊！ 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从未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从不分你跟我。 直说的划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沿途高低伴我走过，难得是你跟我交手过，我行过你却教我体恤更多。 现在听紧嘅 Mira 嘅 One and All， 转到头啊，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头先系讲丑女人，之后会有只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听朝早安排全体政策局副局长、政治助理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预料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常任秘书长同部门首长就会在星期五宣誓。至於其他現職公務員，下個月起將會陸續以簽署聲明方式宣誓。政府早前對新入職公務員引入安排，今年7月1日或以後加入政府的公務員必須宣誓或者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現職公務員亦都會引入同樣宣誓或者簽署聲明的安排。據了解，當局認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作為政治任命官員，屬於政府團隊一部分，透過和常任秘書長以及部門首長分別宣誓，可以體現團隊精神，起帶頭作用。警方投訴警察課今年頭11個月接獲1055宗投訴，較去年同期減少大約31%。警方說，監警會因應反修例事件提出的52項建議之中，繼早前處理3項建議之後，警方已經再落實多7項建議。監警會工作報告顯示，監警會上年度通過1293宗須匯報投訴，57宗投訴證明屬實，有80名警員面對紀律行動，包括紀律覆檢、警告和訓喻，另外有748宗投訴就無法追查。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46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近48000人染病。首相菅義偉在自民黨高層會議上強調，會全力阻止疫情進一步蔓延。厚生劳动相田川宪久说，当地医院的病床有限，再次呼吁民众全面配合防疫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药品管理局将会提早在下个星期一审批使用美国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令到歐洲民眾有可能在今年內獲得接種。歐洲藥品管理局原本計劃在今個月29日開會審批有關疫苗使用，後來決定提前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德國近期的疫情惡化，衛生部長斯潘早前說，希望歐盟在聖誕之前批准這款疫苗，為年底之前接種掃除障礙。輝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早前已經先後獲英國和美國緊急授權使用，但是德國作為歐盟成員國，必須等待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批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051點，升1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75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83，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4，人民幣6.545，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8.6 美元，卖出 1849.6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ow Now 友情牌。 友情牌的时间，这个的我们嘉宾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 了。是 Dr. Wong 已经来了很多个礼拜了， 融入了敏感 词。他除了是脊医，他还是临床营养学家来的。其实 是 我觉得呢，我们讲了这么多集关于脊医啊、骨啊的东西，可以今集讲一下营养学的东西，趁他在这里。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临床营养学家和普通的营养 学家是不是有分别的？ 营养师那些叫 营养师。 其实基本上呢，香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嚟噶，喺營養方面咧係冇立到法嘅，係啦。咁咧基本上咧即係呢類營養嘅專家咧就分咗兩類嘅。如果真係細分嘅話，一啲咧就會係講緊嘅，如果係英文講啦，叫 dietitian。Dietitian diet 啦，咁即係其實咧喺嗰個嘅飲食裏面去著眼點嘅。咁其實咧呢類人咧就基本上就會係好似譬如喺醫院裏面嘅 setting， 一啲譬如佢哋糖尿，佢哋高血压，佢哋痛风，佢哋有一啲嘅肾病，咁呢啲咧就会喺医院里边，譬如昏迷嘅病人，佢哋系 cancer 嘅病人，佢哋个饮食，我要吊啲乜嘢嘅营养落去俾佢，插喉吊啲咩嘅营养俾佢，呢一个系注册营养师 dietitian 嘅职责。咁但系咧，另外一个啦，好似我而家我嗰个嘅硕士学位咧，系clinical nutrition。即係臨床營養學，咁相對地咧就另外一樣嘢喎。 聽到 clinical 都知同醫療多啲關係啦。 同一啲針對性嘅病會有關係。咁即係咩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讀一啲嘅營養同埋一啲嘅草藥、維他命，去於針對一啲嘅症狀上嘅嘢，譬如要你有，譬如你成日都會有生痱滋，你嘅係研究翻你， 佢成日冷面啊， 係啊。 同埋去唔到廁所， 係啊，你又成日去唔到廁所、啊。 慢慢研究，咁呢啲咧就其實就係我嘅專業啦。佢、哦、譬如要食啲咩草藥啊，食啲乜嘢嘅維他命，要食幾多？ 中醫嚟嘅咩？ 外國都有 herbs 噶嘛 ，herbal 噶嘛， 冇錯啊。 外國人都有 herbal tea 啦， 係啦、啊，冇錯啦，咪就係呢啲咯。咁、啊、所以咧，其實就基本上咧分咗呢兩個嘅分野，但係有一樣最唔好嘅地方就係、是。香港因為營養係未立法嘅、 嗯， 任何人都可以叫自己做營養師。 我讀咗就得噶啦， 冇讀都得啊， 冇讀都得， 冇立法啊嘛，你中意叫自己做乜都得噶、 哦。但係你都要有張證書㗎，如果唔係點會有人信服你啊？ 我走去街邊嗰度 學 一堂 讀幾堂咁，嗰啲咪讀完咯。 有張證書咯，其實唔使有嘅，因為其實都冇後果嘅，你都冇犯到法。所以咧， 所以 用得好 唔好亂咁嚟啊！ 用得好亂㗎，你喺市面上見到咧，哦呢、這個又叫自己做營養師，嗰、那個叫自己做營養學家，呢、這個叫自己做誒 營 養顧問、 營養達人咁嗰啲，係啊， 營養達人都有啲寫專欄添啦，係 啊， 係啊，但其實佢根本冇讀過嘅， 係咯、啊，有啲美容專家變咗營養達人添啦， 係啊係啊，咁、啊、但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細分嘅話咧，多數就你當佢負責任先啦，講嘢，佢叫得自己註冊乜乜乜嗰啲咧，咁、嗯、譬如好似我咁註冊係啦、啊，註冊臨床營養學家，咁我仲要有個機構，我先至叫得自己做註冊噶嘛。譬如人哋叫哦，佢叫美國註冊營養師，咁呢個咧相對地就可信少少， 起碼個機構認可佢，但都要 check 下個機構得唔得噶。 但反而係啊，但反而如果人哋嗰啲寫佢係資深營養師，喂。 系咯，有冇分噶？好似律师咁，资深咪劲啲咯。 但佢注册先至有用啊嘛，你读咗书先至考到牌，先至注册。 你冇牌咁，你噏乜都得啦。 但系麻烦就麻烦在香港真系一个冇呢方面立咗法嘅地方。香港已经好大一步啊！早嗰几年做咗唯一一样帮营养做嘅嘢咧，就系、是、个食物标签。 哦， 有除咗呢一样嘢喺食物方面有立法，基本上差唔多都冇乜做过嘢噶。系、 嗯、 啊。咁所以你會見到香港，譬如喺公立醫院嗰啲咧，大部分佢都會話俾你聽，佢係英國註冊營養師、美國註冊營養師、澳洲註冊營養師，但係咧你又未見過香港註冊營養師嘅，因為其實香港根本冇註冊制度。 明白。 如果有人話俾你聽佢係香港註冊營養師，即係佢呃你的。 Goodbye 啦你。 勉強有一批人可以咁講得嘅，但係因為其實呢、這個 Hong Kong U-Space 有同一間英國嘅學院合作搞咗個課程，咁、 哦、 但係其實嗰批人結果咧，佢哋叫做英國註冊，但係有部分咧，由於佢喺香港讀，有 Hong Kong U-Space 有幫手，佢哋都勉強都會講自己係香港註冊營養師。 點解唔直接講去英國啊？咁咪唔使令人誤會咯。 唔知啊，有陣時佢真係香港本土讀，對香港呢兩個字有深厚感情咁嘛，又冇錯噶嘛， 係 啦，反正都冇立法，你講乜都得。噶啦呢方面，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 dietitian 就系处理饮食嗰方面多啲嘅，clinical nutrition 就系处理好似我呢啲咁嘅营养素啊，一啲 herbal 嘅一啲嘅 supplement 嘅嘢会多啲嘅， 我明白， 系啦，咁就大概系咁样分。 我想喺营养学呢方面咧，我想问一个大家都好想知道嘅问题啦， 系 食乜嘢或者点样营养去减肥最好最快最健康？ 系咯，一定好难食嘅，全部垃圾嘅。 最好最快嘅話， 我知道均衡飲食嘛， 一定係 做運動嘛。 如果唔做運動咧， 嚇唔做運動 係咯， 喂嗱， 但係又唔想就咁食白雜菜咧。 嗱，有一個大問題，你唔做運動嘅時候咧，嗱，營養學一樣好簡單嘅數學嚟嘅，就係、是、當你入同埋出係等好嘅話，你就唔會重唔會輕。 哦， 係啦。當你如果入係多過出嘅話，你就重 就啦。 係啦。如果你出多過入嘅話，你就會瘦。咁、即係但你用唔做運動嘅模式嘅話咧，去減咧就即係你食得少啲就正常消耗啦。咁、你食得少啲正常消耗咧，佢就會燃燒你身體裏邊嘅嘢咧。脂肪、肌肉一齊燃燒，咁但係、你知唔知人每日點解會有燃燒熱量咧？ 唔知 你有喐啊嘛， 瞓覺都會㗎，佢哋 呼吸 都會，但係呢堆嘢咧，全部都係因為你嘅肌肉就會有燃燒到熱量啊嘛，你個脂肪係唔會燃燒熱量，因為脂肪本身就係熱量嚟㗎嘛，咁所以你個人嘅肌肉越多。你可以個新陳代謝就越高，消耗就越多。但你用唔食嘢嘅方法，脂肪同肌肉一齊減，變相即係咩呢？ 變相即係你用呢一個方法減完之後，你肌肉少咗，新陳代謝少咗，你以後食嘅嘢都要少咗，你先 keep 到同一個體重咯。 哦，即係長期要 keep 住食得少咯。 咁但係佢人係要食嘢噶嘛，咁你先至會有營養去 support 你。 大家會反彈啦。 係啦，所以用唔食嘢嘅方法去減， 我成日都係咁樣。 就一定反彈啦！ 哦， 怪之我同溜溜都系咁。 系咯，我七日唔食嘢咧，斷食我都反彈啦！真系原本瘦咗好多噶， 因為你分分鐘仲減多咗自己嘅肌肉啊，咁變成你之後個消耗就仲差咗。當你嗰個新陳代謝上上落落嘅話咧，仲搞壞埋你身體入邊啲機能。 哦， 絕對唔值得，絕對唔值得。 你話會搞壞嘅機能嘅意思係例如傷個位，定係傷啲咩咧？ 好多嘢啦，譬如可能原來你。你消耗有問題，新陳代謝有問題，你瞓唔到覺。 係、我瞓唔到覺啊！ 譬如你咁樣搞法，你嗰個脂肪又減咗落去，你嗰個人嗰個作息又有問題，你荷爾蒙失調、女性生毛啊，跟住月經失調啊、生瘡啊，喂，好多呢啲嘢。 喂，點解莫莉成日都去唔到洗手間嘅咧？ 哇，好多原因嘅喎。 係啊， 係啊，嗱，嗱。簡單分析大部分人嘅先啦，譬如講緊嘅係去唔到洗手間，原來你有冇食足夠嘅纖維啦？纖維， 你有冇食足夠纖維啊？ 有食菜， 有 食幾多 啊？一碗到啦。會咁我承認嘅，我唔食生果嘅。 衛生署指引水果蔬菜係幾多啊？要你知唔知？ 碗半啦、啊，每餐一碗。 人哋做個宣傳做得好好嘅，二加三有冇聽過啊？ 有聽過、 啊。日日水果蔬菜二加三咁樣，耶咁樣啊嘛。係 啊係啊。 水果二，拳頭大細為之二，係啦兩個。蔬菜 如果有食菜唔食水果得唔得咧？ 亦都得，係啦， 其實差唔多啫。 差唔多都真係差唔多，但當然你唔好揀曬高糖分嘅水果啦。你都會肥啊嘛，係啦。咁跟住蔬菜碗一碗叫做一份，基本上咧，如果係啲講緊綠葉蔬菜，三碗， 我要三碗啊，一碗都得添。 咁你 嗰陣就話一餐一碗啊，要 一餐一碗啊，真係啦。所以人哋咪嗰啲真係好似譬如人哋嗰啲監飯咁樣，咁有隻碟咁樣，跟住隻格咁樣量住咯，咪就營養師搞咁啊！呢啲就係係啊，咁嗱。水果蔬菜二加三做唔足呢、這個第一個可以嘅地方啦、第二個可以嘅地方有啲人係唔做運動嗰、個腹肌喐得少個腸就相對喐得少呢、這個有另外一個原因、甚至乎有啲人原來佢飲水唔夠腸入面呢其實都係一個吸收水分嘅地方嚟嘅佢水太唔夠嘅話入面啲嘢太過乾咁你相對地蠕動個時間咪耐囉 哇！三樣暫時我中咗兩樣， 係啦，仲有一啲 咁啊，唔怪之得啦， 係咯，揾到啦原因。 甚至乎咧，娛樂圈嘅人咧，我常聽到嘅係咩咧？減肥藥啊，瀉藥，瀉曬肚裏邊啲益菌出嚟，啲益菌幫你做腸道蠕動嘅。唉，瀉完一鑊之後，跟住咪幾日去唔到廁所咯。 但我又想問啊，點解咧？可能男性，我身邊啲朋友同我一樣嘅、即係可能未必。 有啲人唔食菜嘅添啊， 系啦，但系点解佢哋 都去到噶？ 会三个钟头去一次，我话你系咪用大便做噶个人？ 相屎啊， 系 咯，相对地咧，男士有个小优势，分别有两个，第一。佢嗰個肌肉量係會比女士多，亦即係佢嗰個肌肉腹肌啊，去 squeeze 佢個腸嘅喐動咧，個能力係稍稍高啲啲嘅。同埋男士喐動都一定會比女士稍稍多啲啦。譬如你真係 office 搬水，你都會叫個男士喐啦，係咪先？ 我唔喐 噶，但 係 Stanley 排便 OK 噶嘛？ 我 OK 噶，係啊， 因為你多肌肉啦。 咁但係仲有另外一樣嘢喎，男士相對佢食嘢多啊嘛，你後面有嘢拱緊出嚟，你前面嗰啲嘢都要出嚟。 其實裏面不停有嘢喺度， 係啊，冇錯。 你以為自己冇便秘， 所以就有好多宿便。其實 係咯，宿便嚟講又冇呢回事嘅喎。 嚇冇㗎？ 其實咩嚟 嘅？咩嚟？啲人成日講宿便， 啲人啊好中意，因為自己去得慢，去得少，就話 自己有 宿便係啦。但其實你要明白，只不過係佢出嚟個速度慢，就唔代表佢儲到喺度嘅。你如果有睇呢、這個，我唔係專家啦，不過我都睇過人哋嗰啲腸胃科專家嗰啲紀錄片啊，嗰啲。 啲醫學節目啊咁樣咧，入邊條腸滑不留手嘅、嗯，基本上黐唔到嘢喺度嘅，所以只不過係 好似散咁嘅。 係啊，所以只不過係你入邊啲嘢行出嚟個速度慢，你就以為自己有乜鬼嘢縮便、哦，其實只不過係便秘啫嘛，縮乜鬼嘢？ 咁有冇啲即係真係蔬果菜就可以幫到排便啦？喺營養學嚟講， 理論上係 咯， 係啦， 同埋飲多啲水， 最主要係飲多啲水。咁當然啦，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哦唔係、哦，我自己腸胃本身有啲差、哦，可能食嘢食無定時啊，或者食街邊嘢污糟啲易瀉、哦，呢類人咧有陣時就可能要補充翻啲可能益生菌啊之類，又或者哦唔係、哦，我成日病，食呢一個嘅抗生素好多、 嗯， 抗生素係將你身體腸道入邊嘅好同壞嘅菌都殺曬。 哦，唔怪之我成日食抗生素嘅時候，我就去唔到廁所啦，我成日同醫生講嘅、哦，咁醫生要俾排便藥我咯。 點解你要成日要食抗生素咧？ 我成日傷風啊嗰陣時，而、 哦、 家戴口罩反而需要少啲喎。 係、嗯、啦，咁、哦、但係咧、哦、一個。好心地嘅醫生咧，就可能會俾埋一啲嘅益生菌俾你，咁就會可以治本咯。 哦， 係啊，排便藥 睇醫生都揾個好心地嘅，知唔知啊？係 咯，有分嘅原 來，照唔照顧你嗰方面啦。 嗱，但係我聽完醫生咁講啦，即係排便啊解決咗我啦，解決咗我哋啦。 解決咗你就唔關我事啊。 嗱，另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我突然間諗翻咧，上個禮拜我有嘢仲未問嘅，因為上個禮拜都有講過風濕啊嘛。 係 我有朋友係有呢、這個叫做、即係食內臟之後就有事嗰啲啊， 痛風 其實係關營養師嘅咩？ 梗係關啦、啊，大把痛風病人去揾營養師去調個飲食嘅、 哦，但係就唔係睇骨嘅。唔係睇骨科嘅、 痛風唔係睇 痛風，痛風 睇營養㗎。 痛風其實係關節痛嘛，係咪？ 痛風反而係睇營養師或者係睇風濕病科㗎。 哦风湿病科即系睇咩？ 风湿病科就系睇类风湿关节炎啊、强直性脊椎炎啊嗰啲遗传病，同埋其实痛风都 系。咁、哦、即系睇脊医啱唔啱咧？ 唔啱， 睇脊医就俾到意见嘅、哦，即系起码帮你可以做到诊断，话俾你听你个痛系来自边度嚟咯。 嗯、 即系好简单啦、啊。我唔知道我咩事痛、啊，我入到嚟，我医生我脚趾公好痛啊咁啊。咁、嗯、脚趾公好痛，有机会系痛风啦。有機會是腰椎神經線受壓反射落個腳趾公啦， 腰椎都會痛，腳趾公痛， 腰椎第五節的神經線落腳趾公噶， 哇， 係啊，咁亦都可以，原來你是腳趾外翻扭咗入去，所以發炎痛啦，好多原因噶嘛，咁所以相對地，脊骨神經科醫生都可以做到呢方面的診斷，但譬如哦，原來你是痛風，痛風的話，你先要驗血去去 confirm 你是咪真係痛風啦，之後嘅嘢係飲食方面着手嘅，咁同埋哦嚴重得滯嘅其實係要西藥去幫手，咁呢個其實都唔關隻醫事㗎啦，係啦，咁痛風係啲咩呢？痛風基本上就係一啲身體裏面嘅尿酸炎。尿酸是盐来的、 嗯、 尿酸盐过多积了在你的关节那里刺了进去发炎、哦、就叫痛风了。那好简单。 我喝多些水冲回去得不得 醒目。 终于醒了。 终于医生跟我说你今天提终于都正确了。 我认识了你这么久终于说第一次。 终于说第一次我正确的东 西。我猫得了。 你看到我很兴奋。 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得了、嗯一杯水咩情況底下啲鹽會溶得多啲咧？咁你就解決到痛風噶啦，因為痛風係尿酸鹽嚟噶嘛。 哦， 咩情況底下你會溶到多啲嘅鹽啊？杯水， 溝淡佢咯。 多啲水， 多啲水咯， 多啲水啦。 啊、同樣個鹽越大杯水，咪用越快溶咯。 同埋 減少啲鹽， 減少啲鹽咯，係啦。同埋攪凍咯，凍水會溶得好啲定熱水溶得好啲 啦？ 熱水嗱，好、嗯、簡單嘅道理啦。痛風其實點嚟呢？就係、是、你身體裏面自己肌肉嘅 breakdown 咗啲尿酸出嚟、嗯，又或者你飲食裏面食啲肉啊、內臟啊、黃豆啊、啤酒啊、骨湯啊呢啲咁嘅嘢 breakdown 出嚟嘅尿酸鹽太過多、 嗯， 多到你身體嘅血即係啲水啦。用唔晒，咁、 嗯、 啲人多數發痛風痛發喺邊度咧？腳趾，原因係咩咧？最軟心臟最凍， 哦， 系啦，最冻嘅关节位， 咁浸多啲 浸热水得唔得啊？ 得噶，系啊，所以 有浸热水就得噶啦。 所以有啲痛风病人咧会饮大量水，跟住然之后临瞓浸热水，跟住着物瞓，就冇咁容易中招啦。 咁佢哋食诶饮嘅水饮暖水啊，得唔得咧？ 唔关事嘅，多唔多水嘅啫呢个就，因为你饮咗落去，跟住然之后都同你身体同一个温度啦。 系啦，冲淡佢咯。 系啦，所以基本上咧。減少個鹽就即係你食少啲 鹽， 食少啲呢一個嘅肉類、內臟之類嘅嘢啦。譬如你嗰日流汗多，你飲翻多啲水啦。你飲嘅水係要多過正常嘅人噶啦。咁跟住然之後，譬如哦，原來你嗰日打咗個邊爐，咁你咪跟住可能睇下有冇啲嘢可以解到尿酸咯。我譬如原來有啲水果。车厘子是解尿酸的，咁、 哦、 你咪食翻啲嘢中和佢咯。咁、 哦、 譬如你已经知道自己验完血，你中咗招噶啦，你咪饮多啲水，你咪夜晚瞓觉着袜，唔好俾自己脚冻， 浸下脚， 系啦， 又食多啲车厘子。 我打完边炉之后食车厘子， 食车厘子会死。 我打完边炉之后食车厘子咁咪得唔得咧？会唔会中和翻佢咧？ 都好过冇嘅， 好过唔中咯，咪饮大量嘅水咯。 大量嘅水，咁同埋攪動啊，所以譬如你 點樣為之攪動？即係 你瞓得越耐嘅話，跟住啲水啲血咪越勁得耐咯，咁、哦、咪越熱凍咪越易發咯。 即係要喐啦，個人 係個人要喐，係啦。 咁即係話我唔應該食內臟同埋打邊爐，我仲有啲咩要留意咧？ 尿酸咧其實就來自一樣嘢叫嘌呤 （purine）， 咁啊上網抄到噶啦。肉類啦、內臟啦、黃豆啦、豆腐、豆漿啊， 好多人都嚟食嘅喎，齋啲人都食。 係咯，同埋點解黃豆 所以麻煩啦、 啊， 因為其實都唔少食素嘅人咧，係食呢啲多，食素嘅人都有機會會有痛風問題。 係咯。 好唔抵啊！我食肉咗啫， 系咯，食肉食素差唔多嘅啫。你菇同埋肉其实都可以有好多嘅尿酸盐出到嚟。 菇都会啊， 菇都会。 所以凡事食乜嘢都唔好过量，均衡饮食同做运动。 又系咁， 系咯， 冇其他啦， 冇其他，不二法门啊。 今日 thank you 晒黄医生 啦，多谢晒啊！呢几个礼拜都多谢佢啦，我哋俾佢休息下，搵一次再请佢上嚟，认认真真讲营养。学啦，我哋， 谢谢你， 多谢晒咁多礼拜，得得喎， 好，拜拜。 谁可接受？此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梦明是在发咒，等不到及抢求，只得掩满陈旧。一双铁锈的手，从今以后，身心不顾将就够，难过感受。也可好好接受，从前成就在变旧，冷漠人情尚有，多得有个人陪我走，颠沛流离末世，终日信任你，再原地共。你去迁就痛悲，未够了不起，不过未是生死，绝地毫无氧气，但愿仍能一起，所有名利没法跨过百万里，世上全部万里我都不记起。坏了探测器，愿望明日危机，发现你是某种传奇，仍够自己。 奏，那该死的战斗，才明行程没重量，用智慧未学透，请不想旅游仍要守，颠沛流离末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千走痛悲，怀了是应记，远望明日晨起，发现你是我的传奇，谁又怕死？多不有个人陪我走，星际奇遇没有几个会合理， 再一次多谢溜溜友情牌的嘉宾，一年五个礼拜都有他啊 ，Anthony Wong 医生。咁啊，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有联播节目啦，125普通话台的联播节目。呢、這个时候咧，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呢仲有就系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啦，拜拜。